冇钱咪走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出卖阿碌又冇有错啦， 冇错。 其实应该上个礼拜开始出卖噶啦， 出卖咗少少啦， 系啦，少少啦，咁样，因为佢嘅过程又冇讲过。 Okay. 但系咧，即系循例啦，因为今日啊， 使唔使拉下布先？ 立到即系做到今日啦，应该系15号啊，呢集应该系咪啊？ 6月几啦 ，六月中啦， 六月。 咁啊，要首先一样嘢就知道我餐坛鸭月咧，就系、是、你请定我请噶啦。 冇所谓， 或者海鲜啦， 或者海鲜 啦，系啦，或者你输嘅咪弹鸭血咯，我输咪请食海鲜咯。 喂，你有本事你带埋啲女嚟，我都照请啊。 唔系咁样，我同你两个食唔到海鲜噶，食唔到海鲜。 O、okay, K 好 啊，咁啊，譬如你啲妹啊嗰啲咪可以带 带。哦，咁另外我一定要请阿碌哥食埋先。 系咯， 因为帮我收快递，我未拎啊。 系咯，我谂住帮你收埋噶啦。 哦， 即系我因为我有成千九几蚊货喺阿碌度。 我有三四个喺佢度咯， 你三四个喺度，我成千蚊货喺嗰度，我终于淘多100蚊嘢到啦。而家阿碌咧，佢屋企咧布满晒我 嘅快递， okay. 我嘅快递，我系甚至乎知点样，我淘咗架手拉车， 手拉车，我屋企， 连埋个袋嗰啲咧，吓我话阿碌你唔好烦啦，唉，你将我所有嘢咧放晒落个袋度，到时拉俾我。 一次，我咁啊几好啊， 我就要淘多个袋，你谂下几捻多嘢啊？ 咁系。 啊，咁我冇谂你嗰啲料噶啦，你嗰啲系布料嚟噶， 唔 系？ 唔系，我啲唔系布料，我嗰啲重嘢嚟嘅，我啲碌嚟嘅。 啊， 我阿碌嘅，帮我收啲碌啊。 O K O K， 咁如果到时我攞一齐，帮你攞埋啦。 唔晒一齐去得啦，我好重啊，佢话。 好早啊，我哋应该。 好重啊，我。 但我哋去好早啊。 哦， 咁你又要夜晚我同你食开宵夜食乜嘢？阿碌系冇可能咁样。阿碌除咗 我到时可以， 阿碌除咗同我唱 K 之外，系唔会夜过八。 唔系，我到时可以早去嘅， 唔会夜过9点钟啦，系出嚟嘅。 我到时可以早去嘅。 Okay? 好啦，咁唔紧要啊，你唔好成日搞你嗰啲电线啦。 搞完啦，搞完啦。 因为你一搞电线咧，搞啲声唔得啊咩 ？OK OK， 即系其实有网友炸个型噶， 吓炸型 应该唔系炸型，即系讲啲声好似冇以前咁好，其实。啲聲係其實幾好，係唔對咪？ 唔係因為我呢度冇咁靜啊嘛，你以前靜啊嘛。 唔係差唔多啊，我以前酒店都差唔多嘅。 酒店一定靜過我呢度啦，我冷氣有搞有。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O、okay、 K， 我哋喺嗰啲。 個價差唔同啊。 唔同，咁我呢部嘢好仲好過阿碌嗰啲嘢。 係咩？ 係啊，因為 哦，所以敏感啲，所以大細聲咩啲。 話聲 mixer 嚟噶嘛，而家我 咁反而可能大細聲嗰度。 我哋用 mixer 嗰度。 哦， 好啦，咁我諗啊，點樣講咧？咁阿碌嗰度即係容我一陣間先講。喂，諗住呢我跟住落嚟嗰啲消費，即係一復關之後， 點樣去報復式？ 啊，點樣去報復式？咁上個禮拜我講咗啦，上個禮拜定前個禮拜，我已經對咗雞嘢 人仔 啦。而家我手頭上有一雞嘢人仔啦， 嗯，就玩兩次可以， 係可以玩兩次啦。咁其實兩次一定有剩嘅，5000蚊次其實點樣使？我嘅玩法 就玩三次啊，兩次半咯。 係啦，兩次多啲啦。咁其實兩次好問嘅啦，好問嘅啦。咁我就你諗咗兩個方法㗎啦。第一時間平一辦就同阿大的，仲有阿 Alice 就好早已經喺個網度咧，喺聊天室度咧就同我講話，喂佢都想住珠海啦，一完咗一復關，咁我都攬咗，係去啦。咁一齊去啦。咁去珠海，我諗住去完珠海咧就翻嚟深圳。攞快递， 嗯，食痰鸭血， 未知，咁跟住咧就同你行阿碌，咁可能，因为阿碌又好奇怪噶嘛，佢唔系一定要星期六噶嘛，啊，好似啱啱佢啱啱一阵间会讲佢嗰单报告咧，包交咧，咁佢都唔系星期六，佢都唔系星期六，佢系闲日嚟嘅啫嘛，咁我哋可以， 因为佢可能闲日仲方便， 啊，咁可以闲日，我哋可能闲日去咯，或者星期日啦，我唔知啦。咁可能我喺珠海就玩完之後，咁啊翻嚟深圳，咁啊頭一日， 哇！你連續咁玩啊？ 我唔可以連續，因為上次個即係連咗三個經驗啊，我發覺我係唔可以連續做兩日啊。 唔係，咁你隔一日都好慢，好 得啦， 好 慢得啦。 我以為你會隔一個禮拜喎。 咁唔係啊，隔一日嘅啫。咁頭一日， 我以為你係即係去珠海玩完翻嚟，就揾我食下嘢。即系食下宵夜或者拎下嘢，就唔去玩。 嗯， 或者六下音系咁 咁样咯，即系第二个礼拜先去。O K， 总之咧，我会可能系一次过就要。 哇，咁你神山府嗰度要咩？ 玩两次噶啦，可能星期六去咗珠海，星期日就翻嚟深圳唞唞，星期一咧又同你或者同阿碌咧咁样一齐去玩。 咁你神山府够唔够啊？ 到時實夠啦，到時實夠啦。 喂，好似你幾個禮拜冇幾人買神山虎係喎，喂，三個禮拜冇幾人買喎。 冇乜所謂，冇乜生意。 哦， 即係呢個禮拜我買咗兩盒啫嘛。 哦，咁樣。 呢個禮拜。 係咯，好似連續今日第四集啊，同你錄啊。你知已經你之前嗰三集已經冇叫人買神山虎。 你放棄咗嘅， 放棄咗。 神山虎有嘅，我會打算咧喺 復關啊， 復關之前咧都會入多入一扎噶啦，入一兩箱噶啦。我知道到時係。除咗我 棒棒 除咗我报复式消费，我知我好肯定网紧都冇消息消费 嘅。我咁讲， 我入定啊！ 喂，牛哥，即系我又讲少少，我啦拉都唔系话拉布嘅。我即系除咗你咧，我又另外约咗班 friend 咧，都会去深圳玩。我之前讲到明啊，所有跟得我去嘅。咁我啲 friend 比我大少少嘅。咁我上次讲过我四廿零啦，我啲 friend 都超过五十噶啦。所有跟得我去嘅。我報復式消費咧，就係幫襯刁民牛買兩盒神山虎，所有跟 係， 每人就送一，每人肯同我去嘅網嘅 friend 嚟啊， 我俾一包， 我俾一包 ，OK 得， 到時一定幫你幫襯你，你放心。 我報復式消費咧，等住先去珠海玩咗先，同阿大的啊，同埋 Alice 啦，咁樣可能仲有其他人啦，嚇咁如果網友要報名咧，其實已經遲噶啦，佢話唔緊要噶，唔緊要啊。我報復完之後，我再報復噶。 Okay. 所以你隨時揾我咧都得噶啦。總之而家呢一次咧，我係呢半年積埋，差唔多有半年噶啦。記住啊，積埋我一次過玩曬佢噶啦。我係預佢嘅錢咧，其實係超過兩雞嘅。 即係齋 呢個月啊，即係呢個疫情之後呢一個月，我係超過兩雞噶啦。我預咗噶啦。所以咁啊，當然我唔會要求網友同我玩曬咁多日啦。咁你抽一日得噶啦，你嗌到我就去。 我咁样咁啱啊！ 死咪死咯，屌你咯！即系我顶唔顺，我真系你都唔谂明白我屌你啊！我好辛苦啊！ 喂，又讲多句， okay. 我如果我报复式，我就如果唱 K 咧，我点都坐两个噶啦。 你嚟嘅事啦，呢啲我 明。即系我一定坐两个。 咁我谂住珠海玩完，跟住咧就喺星期日，咁啊头一日，跟住咧就星期一咧就喺环江玩， 嗯， 即系玩 part time 啊，或者去你个妹度啦。 好，我都可以啊。 系啦，咁去我妹度咧。就盡量都係有你同阿碌啦， 嗯， 啊咁當然如果有網友栽又都冇所謂，不過接目出街， 因為我都係羅湖區比較容易有人裝啊，其實 難啊嘛，未必㗎，未必㗎，未必， 未必， 咁啊，我又諗住如果咁樣玩法，如果譬如即係約好曬嘅話，咁我都可以好似阿恩仔你咁講嘅，去完珠海， 嗯， 跟住翻嚟深圳 食下嘢， 乜嘢都唔搞， 或者正骨又 正骨就唔邪骨㗎啦，啊咁啊玩完之後。下個禮拜再過嚟嘅，亦都得嘅。咁呢個就總之，我會喺好短時間之內洗兩雞。 同埋你洗錢亦都可以做節目啊嘛，係咪先？ 唔揾你嘅，我已經唔會諗節目噶啦。錄埋今日係15號啊。 哦，咁啊係。 我真唔需要諗節目噶啦。 喂，你都好嘢。喂，你講，喂，你都好嘢。 你諗個咪先？如果6月8號係復關嘅話，6月9號復關嘅話，咁而家我已經可以。即系下个礼拜我已经有包交俾网友 了。阿刁民牛你都好嘢喎，点解咧？喂，你都好话唔好听，都半年冇翻大陆啦。 系啊， 都仲可以每个礼拜枕住出一集节目讲大陆叫鸡嘅情况，或者即系大陆玩嘅情况都好捻嘢喎。靓 咯，即系讲真咧， 即系无出其右。 我系出卖咗我呢旧嘅资料啦。 系、 啊，其实我其实好辛苦啊，系啱个好辛苦啊。 真系好老实，你个节目。即係個名字就係去玩啦、俱樂部都冇，我哋其實真係冇去過玩。 係啊，其實 即係我同你起碼即係作起碼喺我即係喺依度香港錄，我哋都錄咗三四次，叫做真係三四個月啦。係 啦、啊，三四個月啦， 起碼啦。咁其實我哋一次都冇出去玩過。 係啊，其實真係幾辛苦。 亦都係出賣一下碌咯， 出賣碌啦，就出賣碌啦， 繼續出賣。 咁啊，我係諗住咁樣玩嘅。咁如果我係咁樣玩嘅話咧，咁啊兩雞好快洗曬啦。好快睇晒噶啦， 四五次咯、哦。其實你大概玩一次大概4000蚊到啦，我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咁即系 嗱，我未出埋阿碌之前咧，我可以讲下我通常嘅消費啦，好冇？ 啊， 如果我 系你啲消費叫吓死啲僆仔嘅， 我唔好嚟咁，你唔好去咯，家家有求咁啊！你冇钱咪唔好嚟，真系坦白讲，你冇咁嘅消費，你玩唔起。而且僆仔， 你沟女啦，屌你都知，你唔好跟我啦。 咁啊 喂，而你知唔知以前呢啲靓靓有啲靓仔廿零岁跟我玩嗰啲咧，我屌我屌实佢哋噶。咁你喺度噶？ 系。 哇！屌你有冇啲沟女啦？有冇玩嘅？点样？ 唔系感觉唔同。 系我都就屌你沟女啦，你废啦！屌你真系，你跟我开心啊！因为多个人我咪多个 topic 咯。系先，我开心。 嗱， 我十屌，但我十屌你，我屌你沟女啦，廿零岁。 我抄一下，你去沟女还沟女？沟女就你服务条女。 嗯。 而家我俾钱，我去玩就条女服务我。 而家唔肯都系噶啦。 都 有機會， 即係相對都係啊嘛。 有機會啊！呢啲開 topic 嘅咧，我要下次我同你講啊。即係其實而家係你服務見女啊，定係見女服務你？ 即係講緊俾錢去出去玩。 俾錢，其實係你服務見女定女服務你？我會講啊！呢樣其實有啲嘢都冇有網友唔好同意我呢種玩法嘅。但係點好啦？咁我話咧，我將來嘅消費就會咁樣噶啦。我預咗兩雞噶啦，我已經對咗一雞人仔噶啦。咁我再會可能會對得雞，咁去玩，咁就好簡單啫。你話貴唔貴？其實我玩法未必貴嘅。OK， 嗱一我去珠海玩，其實使4000蚊左右啫。 你上次玩兩日， 其實女係永遠唔會超過3000嘅嘛，可能2000零蚊嘅啫。我啲女2000零蚊嘅啫。 咁但你又租酒店又食嘢又玩， 酒店 加埋真係要4000㗎啦。 酒店500， 車費 而家同可能仲平啲添。酒店連食嘢其實都係七嚿水佬，如果2300加七嚿水都係3000蚊㗎嘛，飲酒當700啦，都係3700，連埋車費4000蚊啱啱冇，喺珠海嗰一程就4000蚊，但如果我去到環江就唔係喇喎，如果唔係去你個妹嗰度，你明唔明啊？去環江嘅話，咁我有個阿牛價㗎嘛， 哦，是啊，是啊， 阿牛价，如果是阿牛价一 Q 就1600，过夜就2300，OK？ 咁我如果 1600咩？我睇下咪先。 系啊，1600啊，1600。 Okay， 好。 阿六呢次俾1800啊嘛，佢冇攞阿牛价啊嘛。 系咩？佢话 系 啊，牛哥价1800 喎。啊，牛哥价， 但我而家睇下先，我搵翻先。 牛哥价系1800咯，唔系牛哥系1600，系咪啊？我唔好记得。 你照讲先，我而家搵翻啲资料先。 嗱，咁样朋友，我多啦，我系2300。个嘢，咁我如果环江饮酒，我三嚿水唔使嘅喎，讲真，如果譬如我哋三条友去，或者顶紧四嚿嘅啫，酒店又系4嚿嘅啫。 诶，等等先，牛哥价1600一 Q， 系咯，咁我都我过咗2300啫嘛，咁我系玩嗰只3000蚊嘅啫，其实去环江玩， 嗯，哦，七系咯， 三千 都得啦，因为酒店又平翻少少， 酒店又少少少少，我3000蚊， 房钱又4500咯， 300蚊啫嘛，3300。 哦，咁啊，唔系房啊， 茶楼 房钱加建茶就2000啦， 系咯 ，OK， 就可能3400， 三四百啦， 如果三个人就3400 啦， 系咯， 咁我都系使4000蚊啫嘛，4000蚊啫，两次加埋都唔使，都唔使一鸡， 我唔使， 系咯，咁 你环仲平啊，环江系3000到咋， 系咯，系咯，3000零蚊，我 去珠海贵啊， 咁其实如果要我谂住两鸡嘅话，咁我仲可以去一次珠海，加一次，即系我去一次珠海。一次環江，跟住再去一次珠海，再去一次深圳嘅噃。咁咪可以做4集？4集系我嘅故事啫。4集仲有你哋喺度。 但系你去 系做19几集。 你去玩一次，你点知做？你去玩4次，点知做4集啊？系咯，你玩4次，你做8集噶啦， 系啊，我都讲埋你哋。咁我系讲，我系讲紧12集噶。或者你话做4个月，咁当然我唔会讲晒嘅，但我会留翻一啲咧。就是我嚟有咗呢次經驗呢，我就好撚大鑊㗎。我知道一定要留返一啲個案呢，留返嚟用啊，草去草啊，要草返啲去過玩，但係冇得唔講嘅。 點解要草啫？同大家分 享一下。14集有一時間會勾啊。 喔、 哦。啊 ,14 集嘅話一做咗14集呢咁嘅玩法。咁我就集中嚟講咁樣。我有方法㗎啦，我有方法㗎啦，你唔使擔心。好啦，咁呢个系我谂住个嗰个报复我嘅报复式消费。咁阿碌就唔同啦。咁阿碌因为咧， 佢唔使报复啦， 唔使报复啦。佢而家就即系喺我嚟讲咁多个网友，咁多个朋友， 我听佢讲咯，3-4件，4件啦应该。 咁全部都系喺阿林嗰度揾噶啦。 唔係，佢有個係收音機嘛。 係收音機，其實都 有個就之前、那個。 記住，收音機係林林嘅，林林個女嚟。 之前有個高中嗰個叫做啊，佢個名叫咩？ 唔好你叫咩名啦， 好索嗰條女，好索嗰個。唔係咁樣，佢俾一個名嗰條女，我唔記得咗啦。 model 啦。 類似啦，即係會動情嘅啦，總之啊。 係啦係啦。 跟住另外有一個就依次對上一次就瀨曬嘢，有肚腩。 嗯。 佢話見女咧就唔肥，望落去咧就係唔肥嘅。 嗯。 都个人都唔肥嘅， 嗯， 但有个肚腩、啊， 嗯， 咁佢接受唔到微信都冇交换， 系啦， 跟住入到依次啦， 依次啦， 依次可以讲， 依次啊林林就系、是、又系俾咗十张相啦，咁当然佢又极力推荐有一件女啦， 第一张 啦，咁啊极力咁啊，我哋成班人都冇，我哋成一睇晒 冇人拣啊， 冇人拣啊，跟住其他女都有拣啊，呢、這个橙色衫个个几好， 系啊系啊， 靓妹样啊嘛， 系啊。 咁我又拣件黑色，因为我又见个黑色衫嗰、那个，就做咗好耐噶啦， 系 part time 嚟做好耐噶。 嗰、那个真系之前见过嘅， 啊，我未见过，我约过， 约唔到， 约阿林林就唔话，即系俾相你嘅啫，佢俾咗相我话我约佢冇噶。 喂，有冇俾翻你上次嗰啲咩地产经纪啊？ 冇啊冇啊冇冇冇， 即系冇嗰啲相 啊。 OK， 咁啊，即系冇做啊。因为而家咧，林林咧，好。即係好積極啊！去揾一啲兼職翻嚟啊， 因為都佢啲揾食啊嘛， 揾食啊嘛， 生意都差。 咁呢次咧就阿碌、就揀咗一件咧，其實我又唔會揀嘅，我又唔會揀嘅。 我都望嗰張相，我都 啊，我嗰張打碌係唔同嘅，佢有一種 feel 嘅，大家其實出嚟玩都有一種 feel 嘅。 唔係每人中意嘅嘢唔同 啊， 每人都有中係啱。 咁啊咁啊，我阿碌話揀呢件，我已經知道，我已經知，其實我早知過你哋嘅。我哋阿佬又私下倾偈咁， 系 啊，我话咁奶捻紧啦。 唔系你知唔知我答佢咩先？我睇翻， 嗯， 即系我直情话，应该我啊，你等我搵翻， 应该好搵路系咪啊？ 唔系，我唔系搵路， 应该奶紧嘢啊。 应该答咗一句嘅，你等我先，我搵。 我唔好记得， 我又有晒记录嘅，你放心。 咁阿碌就拣咗嗰件女，我成日谂住，哇！呢件女系其实冇有拣啫，因为喺同一时间咧，嗰十几张相，冇话十几张，八九张相。有好过佢我觉得有靓妹过佢 嘅。啱啱我而家睇到啦。 哦，你讲咩？ 我就话即系睇嗰张相啦。我就话落咗妆应该系村姑。 嗯。 但估计床上 open。 O、okay、K。 跟住咧，你继续讲，跟住我搵翻。 咁阿碌好简单啦。咁阿碌拣咗件我哋成班都冇拣过噶啦。咁啊，可能我当然阿碌可能之前有拣过其他女嘅，但可能俾唔到你嘅啫。O K。咁啊，阿碌咁嗰日咧就應該我估計啦，估計啊，我冇問得咁長，我冇問得咁 detail， 因為其實都應該係噶啦，阿碌嗰日應該請咗假， 佢有請半日假嘛， 請半日假，啊，咁啊去咗環江，咁啊阿林都好好喎，幫安排曬酒店又幫佢攞埋，仲係平喎，338蚊啫喎，喺啊浴缸個房喎，有浴缸喎，即係平時我如果譬如我用攜程訂咧。我已經是平過其他人嘅啦，都要358嘅。 好， 咁、啊、我阿林林安排喺酒店啦。咁跟住阿碌啊，咁自己喺個，即係我哋成日好中意噶嘛，沖過涼先啦，浸下浴先啦，有浴缸係嘛，捽下啲老泥啊嘛，咪先幾撚好幾撚舒服啊。咁啊沖咗個涼啊嘛，唞到唔知大概可能七點零鐘到啦。咁阿林林就俾埋個房號，個房係咩咧？係一間。亮反色卡拉 OK 嘅房 子，都系亮反色， okay? 都系亮反色。咁阿碌咧就自己噶嘛，当然去咗房先啦，要约咗林林噶嘛。 喂，讲下件茶先， 未讲住嘅 ，OK， 我仲会讲。咁阿碌就咁啊，去咗房啦。咁我当然问佢啲 detail 嘅嘢啦。首先一，使唔使健康码啦？二啊，使唔使戴口罩啦？三啊，使唔使实名登记啦？咁阿碌就话：喂，好撚儿戏嘅啫。佢话儿戏度点样咧？甚至乎佢住酒店啊，佢俾回乡证登记就已经可以啦。 喂，我有晒个我哋嗰个 group 嗰个我哋聊天记录讲。 我讲嗰啲嘢系你哋个聊天室嗰度冇讲嘅。 我系啦，系我哋私人嗰个啊嘛，而家可以出卖下阿碌就可以讲啦。 咁啊， 讲少少。街房啊，338啦，系咯。 系啦，338啦。 K 房几钱？知唔知先 ？K 房 488。 四百八十八。 咁就包24支女瓶女罐，即係啤酒啦，24支啤酒。 叫做一打啦， 兩打 買一送一啦嘛。 係啦係啦。 一送一啦嘛。 咁即係有埋果盤成㗎啦已經。 冇果盤。 冇过半啫。 就总言之，一个人够啦。 系啦， 嗯。 咁啊，你继续讲，我就讲啊。 咁佢咪你，佢咪话唔使数码可以上到房喎。 系咯，即系俾系咯。 O K 喎，即系不过即系后屘就去食嘢咯，七点零佢又去食嘢咁样咯。咁去到 K 房嗰件茶先嚟。 系啦，唔系我同阿林林一齐嘅。 系啦， 我同林林饮住先嘅。 系， 我倾下偈嘅。咁林林就当然啦，而家有咁多女，咁多女嘅好卵旺啦，就陪一陪，跟住就闪咗啦。 咁即系等件女嚟咗先，再玩一阵。 咁阿碌就好卵正嘅，咁啊，首先介绍一件女先。咁呢件女咧，其实咧就唔系出嚟做噶喎，佢正宗嘅 part time， 佢喺东门 卖衫 嘅。咁我估佢啦，因为佢放咁早，我估佢咧就应该系做啲批发啦。即系因为佢嗰条咧系潮州人嚟嘅， 潮州妹， 普摩嚟嘅。咁普好多普摩咧都会喺白马嗰度做批发啊，咁嗰啲 sales 啊。咁可能佢放咗公司嚟，咁啊正喎、啊，咁啊证明唔系日好老练噶啦，佢唔系出嚟跑噶啦，咁啊 part time 啦。咁啊阿碌系咪咁啊同佢咁啊嗰条女嚟啦，阿妈碌好正嘅。咁咧就我哋成日都有用嘢啦。唔好俾條女尴尬。 唔好俾尴尬。 我哋內接嗰件女。 佢好似以前冇去接係咪 有啊你。我呢個問咗嘅。阿碌呢就內接呢條女。咁拖咁喺入 K 房之前呢係拖住手入去嘅。 Okay, 即係扮男女朋友。咁嗰條女咪唔會尴尬囉。 Okay、 即係我自己都係咁你知唔知道。即係每次我約阿小豬又好零零後都好啦。我唔會直接叫阿零零後阿小豬上我間酒店房嘅。我一定会喺酒店出面等佢，然之后同佢一齐埋去登记嘅。咁样俾人觉得，喂呢个系男女朋友嚟嘅，唔系鸡嚟噶嘛条女。佢自己就登记，跟住上房，系人都知你系鸡啦。咁你起码你俾一样嘢，你尊重佢啊嘛。 好，明白。 OK， 咁阿碌就正啦，即正啦，手拖手咁啊去咗咁啊抢机啦。咁因为呢条女咧系一个 东门 sales， 东门 sales 啦。咁啊，我觉得哇，着衫都～ 普通唔系我讲下先，我而家睇到喂，咁咧佢个样咧就普通啦，即系同张相系争噶啦，照片啊嘛，即系个张相就 Q 嘅，但系真人就唔 Q，但系就高喎， 168，睇相又唔似。 你话广东女仔有168，即系五尺六， 高 噶啦， 高噶啦， 五尺六女仔，香港系 model 嚟噶啦，168已经系做到 model 噶啦，咁咧跟住佢又话即系七成啦， 七成啦，喂，好好啦， 喂，七成系好，但系如果嗰张相我觉得唔好啊，阿牛哥 ，OK， 如果张相得七成，不过唔紧要，各花各眼啫， 系咯， 咁我觉得佢应该好玩嘅，咁佢满意，即系因为有笑容啦，你觉得啱啊？ 嗯， 就系有笑容啦，即系你讲翻上个礼拜你又讲过话，啲女拣笑容啊嘛， 唔系阿空少拣笑容， 咁而家阿碌呢个有笑容即系好玩咯，啱唔啱先？ 咁啊，唔系啊，有好处。即系你唔好俾佢俾嗰件女觉得你当佢系鸡。 喂，嗱，即系好老实，牛哥， 你拖手多手入去咧，嗱，即系解锁嘅问题嚟嘅，呢个系一个解锁嚟。 系， 你只要唔好俾啲压力佢，你唔好即系你尊重佢咧，其实双方嘅。 唔系啊，牛哥，点解我成日讲咧？点解跟你去玩咁贵啊？就系、是、要买个感觉啫嘛，即系你话如果啲网友话喂牛哥喂好卵贵，点我去写稿啊，去揿钟仔啊，四五百乜都做埋啊， 搞埋， 就系唔同嗰种感觉咯，就系、是、因为你俾嗰个钱，你系买嗰种开心，买嗰种感觉，你唔系话买嗰种发泄，你去买你就唔好跟牛哥去玩，你唔好听你听节目，你都唔好跟牛哥去玩啊， 唔系啊，我成日觉得系咁样 你玩唔起啊！你啲僆仔玩唔起啊！冇錢啊！即系牛哥跟牛哥玩就系貴啊！ 唔系你要付出啦，唉，唔好话貴啦。 你玩喂咁，如果有啲僆仔去开揿下钟仔啊，嗰啲系觉得你会玩好貴哇！你话4000蚊，你啱啱先讲啫嘛，10000蚊够玩两次半，人哋揿一次钟仔400啫，够玩10次喎。你4000蚊做人仔喎、啊，喂，点同你玩啊？啲问啊， 所以冇乜所谓噶。唔系我 买嗰个感觉咯， 即系我又觉得应该，其实即系你要。 不過呢啲我真係留翻下次先講。 有下， 唔係佢即係嗰種係你 service 佢定佢 service 你咧呢樣。 冇錯。 你咧你講呢個問題咧就會撚開嗰樣嘢，我唔想講住啦，即係留翻啲下次講。 有機會再講。 有機會講啊，即係留翻個尾啊！而家我哋咧做節目咧係要咁樣撲街啊，咁樣契弟嘅，即係唔可以講曬噶，真係真係唔得 啊！咁你吊住啲網友引喎、 啊。喂，以前係噶，以前唔撚緊係講撚曬佢，一唔怕嘛，跟住我會有其他節目出嚟噶嘛。而家唔得啊！而家真係一定要咁啊！咁呢個問題咧，容後先再講。咁啊，講翻都係講翻阿陸啦，因為呢個 即係嗰件潮州妹， 呢個潮州妹啦。咁啊，阿陸就滿意啦。咁啊，呢件女嚟， 喂，牛哥又問你啊， 睇牛哥埋先。 女仔靚唔靚？ 嗯， 廣東女仔咪通常都唔靚。 一啲啲咯。我見過有啲好撚靚嘅廣東妹嘅。 其實我同你講， 我靚。周迅靚唔靚？ 周迅我一般咯。 周迅普摩嚟嘅咯， 係咩？ 普摩嚟㗎。啲人個個以為周迅係潮咩呀光蘇㗎而家傑斯都認為係光蘇㗎。 喂 但係周迅係潮州人嚟㗎普摩嚟㗎。 兩句我認識咁多廣東妹呢真係靚嘅呢就係、是、潮州妹。 係。 出嚟做嘅呢 係。 好多係湛江妹。 我就覺得真係潮州妹真係靚啲。 即係靚嘅廣東妹呢就係、是、潮州妹。 嗯。 咁潮州妹有啲系点讲咧？但系潮州妹冇身材咯，我就 通常都系啦。 靓嘅，我真系识几件。 我见好多潮州妹都好靓。 我中意揼斜骨噶啦，揼斜骨都有广东妹去做斜骨嘅、嗯，都唔多。但系如果靓嘅就系潮州妹，但系冇身材。 好啦，咁样都系唔好讲翻呢啲啊，讲翻啲正题啊。 咁你讲嗰个潮州妹， 咁当然咁咪喺个 K 房里边就梗系表现风度啦。 99年啊，去个潮州妹168啊， 168 99年21岁 ，21岁啊。 啊！表現風度啦，咁啊，梗係問下條女唱唔唱 K 啦。咁我條女通常都係係女都話我唔唱啦，不如你唱啦。咁啊，最後咪屌一齊點歌一齊唱咯。咁阿碌又點啊？咁阿碌其實最緊要咧就係玩下適中，飲下酒。喺呢幾個鐘頭裏面咧，就培養一份假嘅感情。大家一樣嘅就我話啦，我都玩埋一樣啊。呢樣大家都係咁。咁就玩得叫幾開心啦。 咪講兩句潮州妹個背景。99年啦。咁啊東門買衫啊啱啱講咗啊。咁、原來呢而家生意差。得底薪5000蚊。所以因為屋企仲有細佬妹要養呢所以就出嚟兼職囉。所以點解呢就有樣嘢啦啱曬阿碌啦係咩呀條女唔覺得嘢。啱曬阿碌。 啱曬阿碌啊。 即係淨係可以一 Q。 係啦。咁啊，阿碌都话呢件与我无关啫嘛。 系啦，1600蚊， 1600蚊 一 Q。 唔系1600，因为佢冇攞牛哥价呢次。冇攞啊！你喺 e m a 即系佢话佢冇攞。 佢私下同我讲嘅，私下同我讲。 即系佢照俾多两个咗条女咯。 系咯， 因为妈咪始终都系要拆49。 因为你要知道，唔系噶，你1600啊，妈咪系唔系都攞49而家，但系如果要攞牛哥价咧，妈咪系代少两嚿噶。 系咩？ 是啊， 佢、 唔会俾少嗰件女㗎，如果俾少嗰件女，佢女唔屌你啦。 即係其实条女系收几钱？1400。 1400。 1Q。 1400。 OK。 1400。咁你要1800蚊啦，就林肯我代四嚿。好㗎啦话真係听。啲妈咪啊同埋啲中介呢系天一半地一半㗎。 明白。 话真係听。咁坦白讲林肯系代四嚿。咁如果佢唔系攞牛哥价喎佢攞牛哥价代两嚿咗 喎。咁、 但我成日同阿林肯咁讲㗎。我真咁讲。喂其实你唔使平俾我㗎。你只要俾我鍾意个女俾我我俾多两嚿仲得。 咁啊 咁我都成日咁讲但係有时阿林諗啊得啦你 手又俾你囉。 你俾2300得㗎啦唔使俾咁多就得㗎啦。咁阿林諗係某程度喐我哋呢班你要問攞呢个价钱肯俾阿林諗可以俾到1600蚊一條囉。 OK, 明白。 咁、平时第二如果唔係攞我唔識我嘅话就1800囉。即所以我成日咁講啦喂坦白講我同阿林林夾每一個客人你插返兩嚿水俾我你阿林林林得唔得實得㗎佢只要唔俾牛哥價你俾你哋㗎嘛我插返兩嚿水俾我囉但我唔肯制咁解㗎嘛即係我覺得你益我啲網友你唔好益我咁解㗎嘛咁咁阿碌咁咪同佢唱完機啦咁嗰條女就話我自己呢同屋企人呢屋企人喎就住喺深圳佢唔可以咁夜翻屋企，咁啊唔知唱到可能 佢系住布吉啊， 补吉啊？ 好似系啊。 我冇问过。咁啊，佢话咁， 佢嗰度我哋 唔可以咁夜翻屋企。咁啊，跟住咧就可唔可以早啲上房？咁阿碌梗系可以啦，有乜所谓啫？咁啊，喺嗰两打酒里边咧，阿碌就饮咗十支，即系嗰晚啊，连埋开头同阿林林饮啊，跟住啊同嗰条女饮啊，饮咗十支啫。 咁唔系佢一个人饮十支定系 成晚？ 咁啊，仲有十四支， 仲有十四支。 哎呀，冇得传咗系嘛？ 有嘅，应该可能难有得传嘅，其实有嘅吓。咁啊，饮咗十四，咁啊饮咗十支，咁跟住上去搏嘢啦。咁阿林阿碌咧就话原来 O K 嘅， 反应唔错 嘅。 喂，即系嗱，即系我咪估中咗咯。我话个样一村姑嘛，不过就 open 啊嘛，算系咁啦。喂，我睇， 我唔系咁睇。 喂，我话晒跟你啲文流去玩咁耐，对啲茶嗰啲。都有啲点讲啊，都有啲睇法嘅，都 OK 嘅。 差唔多完咧，我都同你讲一讲。你去到就，如果你同呢条女搞，就未必系咁啊。我成日都认为啊，又一样嘢嘅。即系我卜过好多，哇！呢件咧好卵正，我介绍俾你。 就唔得嘅。 你卜嘅就唔系。 你咪成日试过咁样俾啲。 试好多。我介绍啲俾朋友，次次都 你应该成日系咪有大的同你又介绍嚟介绍去啊？ 系啊，我同大的都差唔多交换。 咁有冇啲通常成日一个又话得一个话唔得啊？ 咁我同大的都认为一个得一个唔得噶， 即系有时你话得嗰件女俾阿大的话唔得， 系啊， 大的话得嗰件女 又唔得。好似唔知我有网友搞过小猪噶，我好捻中意啦，你知啦。咁嗰个网友屌唔好玩 嘅。小猪一定嗱，好老实我 你见过啦， 我见过啦。俾我一睇就知唔好玩啦，点拣得落？ 我中意玩啦，好啦， 就系咯， 我唔同啦，即系大家唔同啦， 系咯， 啊，即系真系咁噶嘛？咁啊，阿碌咁呢次咁样搞完，咁啊，阿碌啊，当然最叻啦，因为 好满意， 阿碌满意佢，阿碌梗系唔使问啦，炒微信啦， 系抄牌， 抄牌啦，系咪先？跟住嗰条女就话：你下次咧约我咧，私下约啊，就唔好经过中介啊，咁我咪俾少四嚿水咯。 即系佢赚多，唔好话俾少四嚿水， 唔系 起码俾件茶赚多四， 系啦，赚多四嚿水。 其实我哋出嚟玩咧，嗱，即系我又有少少意见啦。出嚟玩，你唔好话俾少啊，你照俾翻个价，但系佢唔使俾妈咪抽，佢同你好玩好多。 唔系，通常我都系咁样噶啦。 即系我觉得唔，我哋出嚟玩无谓悭嗰几嚿水。 我攞咗牛哥价， 嗯， 牛哥价，咁我系俾两嚿水，或者可能俾一嚿啦。tips 俾条女， 系咯， 即系林林就永远赚少两嚿。咁我就可能俾少一， 但系条女就永远都赚多， 系啦，赚多咗起码赚多一嚿。我永远都系咁样，因为我觉得啲钱都唔系我嘅。 唔系，好老实，我你话斋跟你出嚟玩都三四千走唔甩嘅啦，你唔好争在嗰三几百， 系啦，一百几十， 即系好玩啲嘅， 真系唔同嘅。即系譬如你，我成日讲，你有时啲红包俾下，咁你下次就解锁噶啦，真系解锁噶。好似啊，如果譬如阿碌呢次呢一件咁嘅潮州妹，啊， 喂。 都慢慢玩，你话唔肯取嘅，小猪当咗都唔肯取啦。喂，咪又唔带袋开始，佢吹埋，仲可以中速埋添啦，系咪先？都可以玩到咁啦。 喂，但系直又咁喎。喂，原来睇翻咧，喂佢大波妹嚟喎，有啲喎，有 C 或者 D 喎， 咁 OK 噶啦。 唔啱你喎，牛哥介绍。 我从来冇谂住呢件女嘅，因为唔觉得嘢，系咪先？ 喂，仲有少少嘢要讲埋。 好啊， 原来佢话卡拉 OK 房咧有个僆仔行出行入啊。 有啊，一 咁你又焗住最尾要俾一嚿水打。 两版式啊，始终都有嘅。 系咯，即系 我上次去都有啊，上次去都有。咁啊，上次都讲过噶啦。可能 一嚿水 咯，因为阿碌唔听翻嘅节目噶嘛。我同阿碌做阿碌唔听噶嘛。咁啊，都要僆仔帮你斟下酒啊，行行几几啊，呢啲门口嗰啲贼落嚟噶嘛。咁我都俾一嚿水啦。咁我咁啱有条咁嘅靚仔囉。咁总之啦，阿碌呢就觉得正啦，因为呢次呢件女又part time嚟㗎嘛。係先少屌少俾人屌㗎，好汁好水啦。咁首先一样嘢，阿碌就懂培养感情㗎嘛。係。啊先培养感情，咁嗰条女又觉得你唔差。咁跟住下次玩就解锁㗎啦。慢慢一个锁慢慢解咗佢。不过阿碌呢好奇怪嘅。佢係唔会玩好多次嘅啫。我諗係嗱，我估啦，我若啦，唔好估啦。佢玩五次到就顶晒都玩五次，佢就唔玩啦。佢会觉得闷。 几多次啊？ 五次啦。O K。 即系同一件茶。 啊，我三次佢就唔想玩嘅啦。 喂，咁你啲问牛都好少揾件茶。 玩五次。 喂，唔係喎，除咗豬，小豬咪係囉，零零後又係囉。 咁你飯盒唔同㗎嘛。 小影咪係又係囉。上三杯都係㗎。呢啲我玩過十次以上㗎囉。 咁你飯盒唔同㗎嘛。 唉，唔係㗎，你呢啲要搵都要做 飯盒。阿碌唔中意搵飯盒，應該阿碌其實唔中意搵飯盒。 其實阿碌就係搵緊飯盒。但佢啲飯盒就食三次。 咁就唔係叫飯盒啦。 唔係㗎，一樣㗎，喺我嚟講都係，喺我嚟講都係叫飯盒啊。咁講咗呢次啊，洗錢又唔多啦。 2800啊。但係佢之前講到2000，洗咗2800，使唔使同啲網友講下點洗法啊？ 我哋講啊。 因為我即係我哋好啊，有個記錄啊，即係所有消費都出賣阿碌出賣到夠啊。 出埋你講喎真係。 嗱，酒店房388 ,K 房 338啦。 唔係388啦佢食。唔係33啱啊 ,338。 緊正咗先 ,338。 KTV 488。 嗯。 咁一共呢就畀咗900蚊林林啊唔使找啦。 嗯。 咁另外畀多100蚊嗰個靚仔 嗰個門口啦。 嗰條靚仔。 七六啦佢哋叫做。 七六跟住啱啊查價。 門口嘛。 查價1800。 嗯。 咁總數呢就用咗2800蚊。 2800蚊。 未計車費囉。 係囉。 咁佢揸車嗰啲有錢㗎嘛。 咁唔關事啦係咪都揸車㗎啦。 都要有錢。 咁調返轉啦。如果我去咪多唔夠囉。 多咗食飯都唔夠。 唔係我多咗過夜都唔夠。 哦。 多咗過夜咁唔夠。 即係3300。咁你仲要食埋 嘢啦食埋嘢啦。 兩三百。 咁我。 3367 囉。咁4000蚊以下咁加埋珠海4000零蚊。咁我一雞呀咪玩兩次幾呀。 兩次半喎。 兩次半就唔得半就唔得兩次啦。起碼兩次鬆啲啦。咁我台兩雞嘢夠玩五次啦。係咪先。五次。夠做30集啦屌你咁俾我。因為有你哋嘅嘢講埋你哋嘅報告㗎嘛。 對啲網友唔公平啦。 當然我會留返啲咩㗎囉係咪先。咁起碼咁啦。咁當然啦上述講嘅嘢唔係我阿碌啊。就算我點樣嘅消費同埋我點樣玩都要睇下而家係咪已經係復關嘅係咪先。復關嘅話咪梗係有得玩啦。如果冇唔復關去到9月嘅話咁我真係以後靠碌㗎啦。 靠阿 碌噶啦， 唔系咁，其实 阿碌系屌多啲閪啊！唔该你。 去香港玩下，跟住做下节目咧。 有噶，你肯唔肯去香港啲夜总会啊？你肯唔肯去啊？我哋某朋友 啊， 入医院嗰个咪漏过你咯。 唔系啊，你香港夜总会老啊嘛，又话啲渣。 诶，唔系， 或者你会唔会揿下钟仔？ 廿零卅岁噶咋？ 你会唔会揿下钟仔嗰啲？ 唔 啦，你又唔中意个味啊？都系你始终都系唔中意玩嗰种嘢咯。 唔系啊，首先我玩揿个钟仔啦，我哋都。節目講過啦咩酒店鐘啦撳鐘仔啦砵蘭街啦香檳我都講過㗎。 嗯係 啊我以 前。即係你有冇諗住做下呢啲。 唔呢啲真係曬千篇一律到我。 千篇一律。 你不如睇返嗰集個名唔同㗎嘛。 咁我人見咁下啱。 即係你睇返嗰集就得㗎啦你畀錢買返我以前嘅節目佢睇返嗰集個名唔同咁就得㗎啦其實。 即係去到個地址唔同個名流程唔同。 咁我冇位。我唔想重複我自己㗎。即係坦白講而家我都覺得而家做節目有啲重複㗎啦。我唔好鍾意咁樣做節目㗎。我每次都希望畀啲新嘅人。雖然係同一間卡拉 OK, 同一個媽咪甚至可能同一件女翻牆。咁我都希望會將嗰樣嘢講到少少唔同。 有咩新嘢可以同啲網友分享一下呢 喂唔係㗎即係喺我因為呢個我做節目嘅嗰個優點啦其實節目完咗啦咁我可以講少少做節目嘅我方法啦我好叻呢唔好叻應該咁講我係好容易即係我做節目呢唔係我哋玩呢我好留心睇住你哋 嗰個細節 睇住你哋同埋搵我譬如如果唔係你哋嘅話我同嗰條女即係我同啲飯盒我要好留心佢哋有咩同以前唔同。咁我一講嗰樣咪一個新嘅嘢囉。次次都同我假設次次都同我大的去玩。咁大的就算大的翻桌嗰件女我都有辦法講到唔同㗎。即係因為我係一個好留心人嘅人嚟㗎。其實我冇成一啲唔好係叻㗎啦。其實好多即係做網台嘅人或者做揸住支咪嘅人呢佢都好細心。我咁認啊我係好留意人嘅 反應 啊佢女嘅反應啊同埋個網友嘅反應。即係所以我去玩一次其實真係唔係代表我係我去玩緊嘅。其實係。 代表啲網友 啊。我睇緊你哋睇緊你做嘢我其實某程度係做緊嘢嘅。我去玩係做緊嘢嘅。咁因為我唔做嗰啲咁嘅嘢我唔留心你哋呢 我系冇节目做嘅，所以我咪咁咯。咁啊，呢个系咪优点啊？节目我唔知啦。咁啊，总之啦，记得啦，卖广告先。咁啊，节目完之前啦，咁啊，神山苦啊，希望呢个网友嗱，某程度如果复个关， 开关嘅要买嘢。 喂，嚟啦，因为我可以话俾你听，今时今日我已经一定会入多咗货啦，因为我预计你哋会报复式消费嘅。 唔系，我直情我都话啦，如果一开关我同你买两盒，我咧送。我自己呢就你知啦、我唔係成日飲㗎啦，我都未同你買過神山苦、我同你買過解酒丸㗎嘛、但係我都照買兩盒先送俾啲 friend 帶佢去玩啦、 okay, 希望網友都係咁樣啦，咁希望你網友神山苦啦，咁繼續都係捐錢啦，嗰啲所謂一蚊集啊，你可以唔知俾一蚊嘅，咁你可以俾十蚊啊、一百蚊啊、一萬蚊都得嘅，咁其實多啲隨意啦，咁呢啲係我個鼓勵嚟嘅 ,ok 啊，咁你俾唔俾其實我冇乜所謂，因為其實唔會係好多㗎嘛先。咁跟住就解酒丸買唔買得啦，因為唔打算再買啦。 唔得。 呢一鑊呢半年都未買過。 咁啊。 喂，咁樣摘一摘呢，即係我摘咗貨喺度。我摘咗貨喺度啊。 摘咗貨喺度。 係呀。咁我係過期㗎啦。真係過期啊。 過期咁大鑊。 我自己食唔晒啊，真係大撚鑊話聲呢。 咪同埋會食到筍㗎喎。即係我另外我買，我點解你買 全部都會。 係啊，我就係買俾我妹，你知㗎啦，佢做金魚嘛。 咩咩好簡單、甚至神山虎都會上筍啦。所以神山虎咪。 咁有乜計 嗰幾個神山虎唔同喎。神山虎過一排就會轉一可能一兩年就會轉一轉配方，加重啲東格亞黎，減少啲馬卡，加啲馬卡就減少啲東格亞黎啊。咁可能加啲瓜拿納又減少啲東格亞黎啊。咁佢會轉 咁有用嘅。 佢轉轉咁你適應嘅力就唔同㗎啦嘛。所以好似而家有冇人同我講話，喂牛哥啊，而家呢啲神山苦好撚難飲，好撚苦啊。係㗎，因為佢而家個配方又轉咗少少啦嘛，佢減少咗馬卡，咁加咗啲東格亞黎，佢加咗啲仲有啲老啊，叫做陳年東格亞黎啊，好撚難飲㗎東格亞黎呢樣嘅。 咁 樣㗎。咁而家咪越嚟越飲越苦囉。但我話呢，你效果係冇分別嘅。 即有效果嘅。 有效果嘅。你同效果可能仲會好啲啲。唔係話因為加咗東格亞黎減咗馬卡好啲。係你因為已經純咗啦，你飲以前嗰個配方。o k 咁你再如果轉一轉個配方再飲返呢，你就會更加會好啲㗎。咁所以如果我又話喂而家難飲咗苦咗啊，係㗎。咁我成日講啦，你係要個效果啊。 苦口良藥㗎嘛。 唔係你係要個效果啊，定係要個苦呢。咁坦白講，如果你要好飲美味嘅，咁神山苦實在太貴啦，五萬蚊杯，你夠去沙筆買杯咖啡飲啦。 咁你五萬蚊杯有，屌你扯到期又唔貴啦，牛哥。係 咯，扯到期唔貴啦。我哋係要噶，我哋要個效果啫嘛，係咪先？好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記得啦，神山苦啦，我唔想摘貨啊，我肯定呢次我會係重手入兩箱啊，苦你咯，咪一。八九几盒， 会唔会好快卖晒？跟住 我估系应该会嘅，其实 一开关就好快卖。 我觉得系噶啦，咁希望呢网友就即系鼎力支持啦，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下个礼拜应该系报复消费嘅开始嘅，佢节目就应该。 如果开始到，我咪输餐。 唔系睇下，我睇下，如果就即系开始咗，系睇下同阿碌做定同你做咯。 嗯。 咁你 keep 住啦，我而家我都打算安排啦，系咁啊。咁最好三集碌三集 好問 啦。恩仔啦，三集恩仔啦。咁其實咁做可能好啲囉。 即係有啲火花。 有啲火花啦，因為大家做嘅方法唔同㗎嘛。咁下次其他啲呢留返容後先講啦。所以下個禮拜係咪恩仔 恩仔未知。 係未知可能係碌嘅。 係我希望係碌喂我真係好想輸 俾你。大家都咁講啦。我都好想贏。 我要去救人啦。 我都係大佬好撚多女。唉，我真係最後講呢句，你再今日嚟今日，坦白講，呢幾個月好撚多 part time， 好多新女，我哋錯過曬， 食唔到嘛， 錯過曬，好撚，唉，嘥撚曬話聲。 我又想咁講啊，嗱，我要 come 啊，當我哋去到，其他人都去到，我哋根本食唔到個兩先機啊， 係啊， 即係好可惜。即係你明唔明我即係嗰個慘況。 唔係我係有因為好似林林 去得到個個都去得到。 好似林林嗰啲會預咗俾我先㗎嘛，因為有女佢都俾我先㗎嘛。 俾我睇，俾相，俾相， 系先第一日去咯，要 啊，咁我有权第一日就去噶啦嘛，但系我都唔得啊，其实真系，唉，嘥捻晒，我希望唔使再嘥啦，希望我报复式消费而家已经起码进行咗第一次 节目，我都希望起码下一次节目系你同阿碌哥做先， 系大家话， 我再隔几个礼拜先去做， 系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深圳见啦， 好， 拜拜。 深圳见。